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说的话题啊，往常咱们好像都一般说几个字儿来形容什么什么事儿， 是啊， 对吧，什么什么字儿代表什么什么什么过去， 嗯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过去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未来等等啊， 是 各种话题。今天咱们来说一个不太常说的， 嗯 啊， 有难度的， 有难度的，发一张您手机里边啊最有正能量的励志照片。 不光要发照片，而且这个照片呢还要和正能量的传递有关系。 哎，比如说发一张这个自己啊，假设啊， 嗯， 三个月前的这个身材， 哦， 和三个月之后的这身材，你看这一对比，哎呦，太励志了，都胖了这么多斤了，还没减肥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对，把自己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21号上午的9点多呢，延庆啊佛爷顶开始下雪了，拉开了此次降雪的序幕。那今年呢北京地区最大降雪如约而至，降雪呢在21号的半夜前后结束，也结束了北京地区连续43天无降水的记录。也提醒近日出行的朋友啊，这个路面的湿滑应该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另外呢，本周后期至下周前期白天的气温呢也是将打破10度， 嗯，温度回升还挺快的。 不过这两天还可以，我觉得路上的情况已经好转了， 而且雪后也没有那么冷， 哎， 是吧？ 不冷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不是说就是下雪完之后其实是最冷的天气嘛， 对啊， 实际并没有。 是吗？ 对。那说到这场雪啊，真的让我们都觉得生活变得更加的开心了。而且呢，这个像央视也进行了一个街头的采访， 哎， 主题就是呢，问这个路人说您看到雪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有一位大爷呀，他的回答特别出彩儿， 嗯， 这也是在网上这个热传啊。因为这大爷呢，他当时呢一激动啊，是用中英文，然后 交替着回答，哎， 双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那状态是超嗨的。那么这个。这因为这场雪啊，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这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路遇了一位史上最不辱使命的街头采访对象，就是这位大爷。 嗯， 这大爷真是实力抢戏。记者问他了，说这个看到雪之后您是什么心情啊？ 嗯， 这大爷说了，说哎呀，我说我是又惊喜又高兴，哎，拍照片拍视频拍了一路了。北京这么大雪太难得了。俗话说六九花开七九一二来什么时候，这大爷就说了一连串啊。 嗯， 这记者本来就觉得哎呦这大爷挺能说， 哎， 紧接着呢这记者又说了，说呢头一次碰上比我还能说的采访对象就是您呐。结果呢这个大爷呀确认记者是 CCTV 的记者之后，特有礼貌地摘下手套啊，跟这个大家打招呼， 嗯， 而且猝不及防地开始说起英文了。大爷说 ：“Hello, how are you? A very big, big snow。”哎，我这怎么样？这 挺像那大爷的， 是 啊，英语水平跟大爷估计差不太多， 差不多。 啊， 这总之呢，就是雪下的好啊，这对消除雾霾也是很有好处啊。而且呢，大爷说完这些话之后，还意味深长地瞥了记者一眼。 哎，那意思你得问点问题，也不能让我直接说呀， 啊， 是这意思吧？ 啊， 啊，你看我说的怎么样？估计是这意思啊。 嗯， 大爷呢一边做手势，一边这个起了播音范儿啊， 嗯。 虽然手是冷的，但我的心是暖的啊。还没等记者开口呢，大爷就开始，你看，既然你不问我，那我只能自找话题了。 是啊， 我自己找一个话题吧。哎呀，你知道我今年99了吗？啊，我开玩笑的啊，哎，倒过来就对了，66。哎，这位大爷呢也是又萌又可爱又礼貌哈， 嗯， 经历也非常的丰富，而且他也自曝了当了20多年的兵，在外企呢做过翻译啊，大爷真是史上最良心的街头采访了啊。这个临别呢也还不忘跟我们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了，说谢谢谢谢，再见再见，留下了一个背影啊。 嗯， 而且呢记者也说越看越像这个姜昆，大爷您是不是忘了自己以前还说过相声？ 是啊，嗯，这是一个被翻译工作耽误的相声工作者。 哎，有时候其实咱们也会遇到这种，就是出去采访的时候哈， 嗯， 你就会发现有些这个大爷们确实特别可爱， 大爷大妈都特别可爱， 哎， 嗯， 就是一对镜头，他就知道你好像要问什么了似的，就自己这滔滔不绝的说上了。虽然可能因为有时候节目时长原因啊，不能全用，但是你其实心里特高兴， 是 对吧？比那些不太配合、以为你是骗子那种，心情好多。 哎，没错 啊。 嗯，还是一场雪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航空公司啊， 嗯， 最近好像他们的这些反应呢也是让网友觉得很欢乐。 哎， 最近呢某航空公司就是向这个乘客就是反映了，说尊敬的各位旅客，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我们挖错了飞机，将导致您所选乘的某某航空啊郑州机场出港的航班将被延误一段时间，请您谅解。而呢这个另外一个民航机场集团呢也是说了，说挖出来要不是自己家的该怎么办呀，难道还要埋回去吗？ 嗯，这就跟那个扫车似的， 是 扫一半了，发现哎我好像扫错，都是黑色，我好像扫的是旁边那辆，我那辆还没扫呢。 昨天朋友圈里还有人说呢， 啊， 说呢您在这清理车之前呢， 嗯， 您先看看这车牌 对不对，车牌号，对，先看看啊。其实也是大家对这场雪啊， 嗯， 那种喜爱表达这种这个好的心情哈， 没错。嗯， 好，咱们继续往来关注，我们来看看持中国驾驶证可以在法国开车了啊。21号的时候呢，中法双方呢在北京签署了这个驾驶证互认换啊这个换领的协议。根据协议呢，中法双方承认对方合法的有效驾驶证，一方呢准许持有对方国家驾驶证的人员在其境内直接驾车，或者是免试这个换领一个驾驶证。此前呢，中国已经是实现了与比利时、阿联酋两国的驾驶证互认领换。 哎，再来说吧，还是和交通有关系的啊。我觉得这位小哥呀，真的说起他来，就是开车的人都弱爆了。 嗯， 确实很帅。 内蒙快递小哥雪天骑马送快递。最近呢，这因为一场雪吧，这个内蒙古的巴彦淖尔一位快递小哥被拍到骑马送快递。因为呢，之前的晚上是当地呢下了大雪，积雪非常严重，马路打滑呀。小哥为了不耽误送货时间，直接就策马扬鞭，骑上自己的马去送货，一天上午能送30-40单。内蒙的同学说了，感觉骑马上学这事儿不更加解释不清楚了。 对，好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内蒙的朋友们都是骑马上学哈。 是啊。 确实那边可能就是会骑马人比较多，但也并不像咱们想的那样哈。 对， 好多人也都去过，都知道怎么回事，刚刚玩笑。但我觉得能把自己家马给骑出来之后送快递，也是就是如果说所送的地方都是这个咱们法律允许啊，上这个马上路的地方，我觉得人家真的其实挺负责任的， 多敬业的一个小哥呀。 对，毕竟那马是咱自己家的呀，对吧？这个肯定不是快递公司说你那给你牵匹马你去送快递吧。 是啊， 这不太现实啊。 嗯， 哎，我也想那南方，你说是不是以后会快递小哥们开个船啊，对吧？以后就弄个 到了汛期的时候是吧， 飞机啊，这自己就反正是拦不住快递小哥的路了。 没错。 哎，继续往下来关注，我们来看看河豚啊散落一地70斤被捡走，民警高音喇叭找人。来看看工作人员呢，将一批装满河豚的箱子放在路边了，不料被一大客给碾压了，导致700斤的河豚啊散落一地，其中呢700斤这个不明真相的乘客给捡走了。民警呢也是通过服务区高音喇叭找人，大声的宣传这河豚的这个毒性啊。70斤的河豚呢被找回了，捡拾者也说了啊，不知道是河豚啊。这事儿我觉得跟知道不知道河豚没关系。 没错， 您不管知道它是什么，被碾压的那地也不是您的。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我们再来说一位老奶奶吧。这位88岁的老奶奶呀，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漫画梦想。 哎， 人家说了，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这位励志的老奶奶呢，来自福建泉州，已经88岁了，叫范淑芬。一辈子不认字儿，但是呢在84岁那年开始接触到漫画，这一画就是4年呐。如今呢，门前的大海、历史故事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都能够传神的从老奶奶的笔端给画出来。老人家说了，说自己呢人老了，但是心没老，还想当网红呢。 哎，你看看，就特别心态特别好的一位老奶奶哈。 对，这样的网红我们也喜欢。 咱们再来看看一个这个小伙跟爷爷之间的事儿哈。 是， 小伙呢给82岁的爷爷拍写真当礼物啊，资深老农啊帅出了天际。 哎， 来看23岁的小伙呢，黄俊啊，是给这个82岁的爷爷一个这个特别的生日礼物，为其拍摄了一组时尚写真。好像这时尚写真啊和82岁这之间这两个词之间啊关联并不是那么大，但人家就组合在一起，为其拍摄了一组时尚写真，让爷爷呢好好的帅了一回。爷爷呢也是开心的不得了，还说是一辈子都没穿过这样的衣服。网友也看到这照片之后留言说，帅气老人的这个气场啊完全是不输给年轻明星的。 是时候回家这个给家里的老人捯饬捯饬了。 我跟你说这事儿还真说不准，因为这上岁数的人啊，他所说这个能体现出那种魅力是年轻人完全模仿不来的。 没错没错， 对吧？不是你说现在抓个什么奶奶灰呀、就能模仿得来的。 对， 有些那些阅历眼神那种，哎，那种坚定沧桑，然后脸上那些皱纹的那种帅，和这个平常你自己化妆啊或者怎么着往那摆的姿势不一样。不一样啊。 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这个呢是宝宝要回家了，那美国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呀真是哭个不停。那么当地时间的21号，旅美大熊猫宝宝离开出生地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搭乘联邦熊猫快递号专机飞往中国成都大熊猫基地。宝宝动身之前呢，这动物园连续几天举行了道别活动，前来惜别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工作人员啊送宝宝上了飞机之后啊哭个不停啊。但是宝宝回家了，我们欢迎宝宝回来。 哎，但是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基地啊最近也是有一个大熊猫呢要往外借了，又开始。 哪个呀？ 就那个大家都特别关注的那个叫什么，是毛隼还是竹隼？ 哦哦， 竹隼毛隼。 哦，就是那个实力抢镜的那个是吧？ 对，就是每次一标名称的时候，他总是标在那个高处，就是在树上，要不然就是让你看这张图片里，你发现没有熊猫，哪有熊猫啊？然后在上面写着他的一名字，给一个介绍，让你发现远方远远远远方放大图片，发现远方的树上有一只大熊猫。 哦， 好可爱啊！ 好像是听说他是要被借走了。 哦， 哎呦，这个挺遗憾，挺遗憾、 我们也要哭了 啊！对，咱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啊，来看看男子快递十二万千年宋瓷破损，快递说没保价，只赔1000块钱。程先生呢，也是将价值12万元的南宋双鱼瓷碗，从南充通过顺丰快递寄给河南郑州的买家王先生。但是呢，王先生收快递的时候发现，瓷碗有一个小缺口。快递公司呢，也是找文物专家啊鉴定瓷器，确实人家是真品，但表示了因为程先生没有保价，只能赔1000元。 哎呀，听了真心疼啊！这么一个这个古董。 12万元的这个一个古董，我觉得自己送啊，这是比较正常的。 没错， 快递这种方式，确实是欠妥。 是啊， 最 后这个造成了损失，你说这到底是谁该认这个损失呢？ 没办法，对。所以说，你看，就像以前的时候，就是最早的时候，人家比如看古董，人家都有讲究、有要求的。 哎， 人家这古董啊，比如说咱俩都想看这一个瓷碗，那是不允许咱俩递手的，必须要把它放在桌子上，你再拿起来，不能咱俩比如一递手，万一中间谁松手了， 说不清楚了， 说不清楚了，我说是你，你说是我，那就扯皮的事儿了，根本解释不清。你看这也一样，既然是古董都知道那么贵，也卖出去之后，您还不如踏实的找一人把它送过去呢。 没错没错，听首歌吧，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发个照片过来，让我们看看您的真面目， 来看看这个最正能量的励志照片啊！发送过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歌。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俊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一会儿来说的话题，发一张您手机里边这个相册的照片哈， 是 最正能量的那种。 嗯， 我这边翻着这个手机相册呀，边跟大家说，还真是没有什么特别励志的。 哎，你就是不想说嘛。 我真没有，真没有。嗯啊， 知道今天要聊这话题，昨天全删了是吧？ 不是，因为我发现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以前这个胖乎乎的时候的照片 啊，那都存在电脑里边啦。 等等， 不过哎，我倒看到一个这个香筒， 嗯， 这香筒的做工其实挺正能量的，挺就让我们励志的。因为这香筒啊， 嗯， 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手工做的这么一支香筒。 嗯， 然后呢，这是朋友店里边的一支，然后这些字上面的字真的写的非常的漂亮，但是呢，能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是我用一个放大镜 啊， 然后用手机架上那放大镜之后，才能照到这么清楚的字。也就是说，你可想而知，那个字是有多小了。 嗯， 而且是在一桶上，是一个人亲手往上刻的。所以你看，哎，刻了有这么多字，你说这多用功夫？ 没错，没错， 是不是？ 嗯， 啊，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从那个励志这个角度来说哈。 是， 嗯， 我呢是翻到了，我还正好是昨天晚上， 嗯， 在朋友圈这个溜达的时候 啊， 然后发现呢身边一个朋友发他们家孩子，然后呢这个 认真学习， 小小的年纪他还在上幼儿园 啊， 小小年纪，然后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然后正在这个不知道这是在画画还是在干什么，但是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嗯， 然后旁边的是他们家这个可爱的猫咪 啊， 就蹲在一边，然后很认真的陪伴着小主人。 你看看， 哎，我看到这画面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就觉得很温暖，然后呢，也感觉到一种正能量， 特温馨， 对对 对， 对 吧？ 嗯， 特温馨，而且同时呢，感觉孩子，哎呦不错。但愿啊，上了小学之后还能这么做得住啊啊！上了学，写作业的时候还能这么踏踏实实写。 我觉得人家肯定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起点，以后肯定会更好的， 应该没问题的。 嗯， 咱再来看看啊，这个秦小一他说了，说这几个月的笔芯儿。啊 哦， 你看看，哎，这少说得有百只了吧？ 他也没说是他一个人的呀，收集的呢。 啊， 我想多了，想多了。 你这人家这， 对呀，啊， 人家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你就怎么着把老把天聊死了呢？ 人家那么正能量，我怎么就这么消极呢？ 不是，你还是我嫉妒心太强。我跟你说，真的，人家不能好，人家一好，人家这一努力学习，你 就 看 不 过去了。 不舒服，你看， 就感觉哎呀，就跟当年我上学这感觉一样。当年我们属于班里边好学生都这样，没办法， 嗯， 啊。给我们发了一排笔芯，全是那种，我看，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有红的笔，估计是做标记的， 哎， 然后有黑色笔，估计写字的， 是， 基本上这一排百分之的这么这一笔芯吧。 嗯，我觉得他这个励志啊，有两点， 嗯， 一个呢是肯定就是下功夫做一件事情去了，所以呢耗费了那么多笔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孩子真节约呀。 为什么 是吧？每一个笔芯都用的，就真的一点多余的都没有了。 你还真别这么说， 嗯。 还不是，你还真这你说还真对，我觉得这还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一思考啊， 嗯， 咱们上学那时候好像这笔有些笔用就不好用了，就用不下去那时候，对吧？ 嗯， 不知道什么原因， 舍弃了， 哎，磕一下碰一下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笔好像出问题， 是 笔珠出现问题了， 没错。嗯，哎呀，还有呢，看到这位姑娘。他呢是发了一张自己这个背对着镜头，但是面朝的大海。 嗯， 然后呢，这看不出哦哦，这凌晨三点，他发的是说这个照片是拍摄于凌晨三点。 哎 哎， 高考完毕之后 啊， 嗯， 就 太有故事了。 对，这肯定是留存在自己手机里边很多年的一张照片了， 嗯、 对吧？就像比如说你有什么很珍贵的一张照片，一定会一直留着。 没错。 啊， 嗯， 还有这个像兔子小姐说，你看站在讲台的上，然后在讲台上的就是我。这应该是从这环境上来看，应该是一个支教的环境， 是， 对吧？ 嗯， 啊，帮助这个远方或者山区的孩子们在读书， 哎，好样的， 这真是让我们大家都值得学习。 对对对，嗯，这样的正能量值得传递下去哈。 嗯， 我们接着来看看看呢， 看这位啊， 啊， 不长肉的黄姑娘，她说了， 嗯， 说这个一个英语不怎么样的，为了这面试国外的公司， 嗯、 每天5:30起床跑步，然后洗完澡开始背单词、 嗯、 背句子，不停的写英语、读英语啊、看英语，学到晚上10点。那段时间这压力大的失眠，而且掉头发，床上和墙上贴的都是全部我手抄的英语面试题啊，这些呢笔记本只是我写过的一半而已、 嗯、 4个月之后我成功了，感谢帮助我的人，也感谢自己没有放弃，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 哎、 确实是啊，这个本还挺丰富， 是 各种各样的本，就是像什么这个普通的咱们那种记事本、 嗯、 还有那种竖翻的那种那个白页的那种记事的那个纸啊， 嗯、 这 还有小便签儿 啊，便签儿啊、 嗯、 等等啊，这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这田字格的这个横格的啊，各种各样的格，各种各样的封皮的本儿、 嗯、 一大堆， 满满的励志感啊。 人家说这只是一半、 哎、是啊， 哎 哎，我发现真的就是你要想去得到一些什么的话，你没有这么辛苦的付出肯定是不行的。 嗯 啊，接着来看吧，我看到了这位朋友的这个照片呀、 嗯、 我就想分享给咱们的婷婷。 哎 哎，他也是这个张继科的迷妹呀。 嗯 啊，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呢，他叫45号，他说呢，哎呀，每次看到张继科这个打球又获胜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我就觉得特别激动，所以呢手机照片里边也存了一张他这个振臂，然后一看就是取胜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照片。 哎、总之啊、 嗯， 非常的励志。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你那就更厉害了 啊！ 跑腿悟空说，2016年我跑过的步和读过的书，你看上边的图片是自己，我估计是跑比赛的时候留下的那个牌号、 嗯、 啊。 是。 底下的这一大摞就是人家读过的书，咱看看啊，有什么在路上啊，照片不是乖摸摸头啊，好吗？好的。赎罪者啊，等等等等， 看了很多书、 哦、哎，这个随遇而安， 嗯 啊，还有这个办公室公文写作，你看看 涉猎还挺广泛、 哎、你看从小说到励志的、 嗯、 再到这个名人的传记等等啊， 哎， 人家哎都有涉猎。 咱不说别的哈，别说他是这个就一年的时间是吧、 啊、 然后就看了这么多书 对 吗？咱们就把咱们这一年当中到底看过几本书落起来， 别咱们 啊， 你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没买是吧？ 不是，我都跟你说，我现在这电子书，我就开始就各种就咔咔，这挺好，挺好。 没错，没错。嗯， 虽然不怎么看吧，但是满足了我这个买书还不花钱的这个。 至少是和书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嗯，开卷有益嘛。 嗯， 看看呢，这位叫调皮可爱的小丸子，他说呢，自己手机里边呢有两张对比照。特别明显的对比是2008年和2016年，她和她这个男朋友两个人的这自拍照，啊，2008年的时候两个人还很青涩，到2016年的时候，哇，两个人 感觉更年轻了， 对 对 对对， 就是这感觉啊、 嗯， 哎呀，我要把2008年的照片和2016年的一对比， 你也是更年轻了， 是吗？ 是啊， 你看看， 你不知道当年你有多老成。 开开啊、开开心，王小海他说了， 嗯， 哎，又该高考了 啊， 他说。高三最后4个月加油，发了一张是吗？差不多， 嗯， 还真差不多 啊。 6月份吗？6月份该高考了吗？又 是、啊、 还有4个月，加油吧， 嗯，加油加油啊！ 而且呢，这个是发了一张这个自己教室的一张照片， 嗯 啊，然后呢，这个里边都是孩子们平时上课的一些像什么书啊、 嗯、 水杯呀、啊、啊用具什么的。 哎呀， 哎呦，挺让人怀念的也。 嗯，没错、 啊、 没错， 嗯。还有把这个自己学校这个发来的，发一个清华大门的，啊，说这个考上清华啊，是我目前为止人生中最励志的事儿。哎， 也挺好的。 哎，等会儿吧。 啊啊！ 人家这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啊？ 那没有下文啊。 考上清华是我到目前为止人生中最励志的事儿，它不是梦想。 考上了。嗯，哎，所以你看，就是把你心仪的学府，把这个照片放到你的手机里， 啊、 或者直接放在这个封面， 有 当屏保， 有用吗？ 有啊，你这一看到之后你就觉得哎充满了力量，我要为他奋斗。 我这名车美女的这图片已经当那个是头像什么好久了。 你那个是功利心太强了。 开玩笑开玩笑啊。再来看看这各种发荣誉证书的。 哎 你看看，哎这是北斗那月，他说得这个奖没告诉过父母老师，因为他们曾经看不起我，觉得我不务正业。 嗯， 咱来看看他得的什么奖。荣誉证书啊，这个刘什么什么同志啊，在2015年度湖南省高校优秀广播电视节目评选中主创的电视作品《古巷》荣获一等奖。 哦，好佩服 你 啊。你哦， 哎，这就是在这个家长们不是特别支持的时候自己做出一番事业。 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的就是给我们发一张照片，自己相册里边最有正能量最能励志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2到4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说的话题，说说这个励志的事儿。但是这回呢，咱们不说文字了，就是发照片，让我们俩给您说到底有多励志。 有图有真相啊！ 哎，就必须得说出当时那一瞬间，就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比如说咱说的笔芯，人家发一大牌呢，你自然知道人家在认真学习了， 没错， 对吧？那肯定不是在这个无故写东西，对吧？ 对啊、 肯定是不是写抄东西， 或者看到一摞书，哎，一看就是认真去阅读了。 那也不一定，我家也一摞书，一摞人家写完的笔记。 本儿。 哎， 你看看，对对不对？ 对。 还有比如说一些照片啊，啊，一些这个什么经历啊，我觉得都是特别励志的故事哈。下半时段咱们同样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吧，咱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来看看十一岁的男孩两次跳级，两次休学去旅行、阅读和写书啊。济南的十一岁的男孩小徐啊，因为成绩优异，两次跳级，每一次跳级之后呢，哎，人家不是继续来上学了，我休学一年，用大块的时间去读读书，啊，旅旅行，写写字，锻炼锻炼身体。啊，随后再重返课堂。小徐的妈妈也说了，想让孩子拥有自我认知、自我探索和发现的能力，扩充孩子的生命宽度。 这是我想要但是从来没过上的生活。 就是说，往往以前就是按照咱们这种就是当年学霸的那种性格啊，一听这个，这有什么跳啊？跳了级之后，你这岁数跟不上，以后也白搭，就肯定心里边，哎，那嫉妒心一起来说这个。你再看人家现在的孩子， 对， 跳了级之后，这一年我不上学， 嗯， 我要去用这段时间去走走，在外边看一看世界，我去阅读，去写书，锻炼身体。 哎，我发现就是，其实从孩子妈妈这番话，咱们也能看出来，就是这孩子之所以这么优秀，其实肯定和家庭教育有关系。 是 妈妈她想的也是很明白、很通透，一切是从孩子的这个如何更好的发展去为他考虑。 也是一位好妈妈。 哎，我们接着来再说说这对这母女吧，因为没有考好，被妈妈给批评了。结果十三岁的女孩打车800多公里，花了3500块钱，去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见网友去了。因为成绩，这考试成绩不理想，被妈妈批评了。6年级的小学生小梅离家出走，花了3500块钱打车，从江苏淮安一路打到了北京一个女网友的地方。这的哥说了，说小梅自称是去看姐姐，而且呢拒绝乘坐大巴。4天之后，小梅被带回家了。小梅的父母也认识到了自身也存在着问题。 你看看，哎呦，这3500块钱去见网友还够奢侈的了啊！13岁一小姑娘，确实这两天我也在关注一问题啊，就是孩子这个用爸妈手机花钱打游戏啊，也是啊，可能就是家长自己都觉得特别无奈。你说啊，怎么那么爱玩游戏呢？就是在看采访的时候，也是这个家长在一直在对着镜头在哭诉，哎呀，你孩子说不玩游戏就怎么样就不活了等等，这孩子跟家长说的，这也一样。你说孩子这人家父母还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了， 是 有些家长一看，你说孩子这么不懂事儿呢，那一定可能是这家庭当中出现了什么小问题， 对， 才会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包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孩子玩游戏身上也一样，这家长要不玩游戏，对吧？孩子再受外界影响，可能回来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说真的拿进手机自己咔咔下俩游戏玩，对吧？也不可能。那可能从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的，家里边这吃完饭行了，我先玩游戏吧。当他没上学的时候，来来来，闺女儿子跟我一块玩会儿。等一上学之后，你不能玩了，你得认真学习了，我继续玩。那可能孩子这转变过来也需要一段时间。 对 啊， 所以一旦呢，这发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家长先别忙着说指责孩子，先反思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身上出现问题，孩子是这模仿家长的言行啊。 再来换一个话题啊，说说这两天这天气的事儿啊。 是。 可能前一段时间，刚才为什么我说你说不冷？我觉得这两天还挺冷的，因为真给我冻了，冻了。 因为我穿的多呀。 我穿的也不少，但是呢，就是这个后秋裤一直也没脱啊，但是呢，就感觉这两天，哎呦，明显出来不温暖了。 是啊。 不温暖了啊！你看看，这资讯当中也说到，一个女孩啊，早早的就换上了春装啊，这是江苏扬州，还没咱们这边冷呢。20多岁的一个小女孩啊，小娟是上周末换上春装了啊，这个。肯定女孩都是爱漂亮的心情， 对， 是新买了一身春装，那不穿肯定不行啊。冷就冷吧，我穿上吧。去景区逛了一天，早上起发现，哎呦，这是眼歪嘴斜了，不能抬眼，不能张嘴。医生说了，这就是典型的面瘫症状啊。早春2、3月是高发期啊，大多呢因免疫力下降、休息不好，加上风寒侵袭。早春乍暖还寒，别贪凉。 姑娘们千万别觉得美丽就动人啊。 啊，真是啊。 哎，我你知道我那天我就还真的挺冷的一天，风也挺大的。然后我往车站走，自己穿了很多都觉得挺冷的。然后迎面走来一姑娘，毫不夸张， 她穿的也挺暖和的，可是你往下看，这姑娘脚踝那块是露着的。 嗨， 啊，就是现在就是很 这不新鲜 啊，就是很潮的那种年轻人的打扮， 冬天都露着脚踝，啊，这个冻得紫紫的， 是 肉都蹦出来了，你还露着呢，我这嗨， 哎呦，看得我都替她冷啊，我觉得这姑娘可能就是，可能慢慢会想明白的，到底真的谁冷谁知道。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其实特别像当年， 嗯， 咱们家长说咱们的时候， 啊， 你出去戴点帽子。你这不用戴帽子干嘛呀，你出去穿点衣服，哎呀五分钟就回来穿衣服干嘛呀， 嗯， 慢慢的随着年纪增大呀，哎呦自己发现自己的身体一天，这是个不能说不如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呢就是一天一天的走向那个他们这个年龄层啊， 没错， 然后呢你说不穿也不行了，这时候你说人家的心里也一样，没事儿，这我就不冷啊。 我们明白了，这父母说的春捂秋冻真的是有道理的，真的想提醒年轻人啊， 嗯， 就是正确的这个秋，怎么说呢，这个秋冬季节， 嗯， 还有这个开春时候，这个天冷的时候，正确打开方式还是要穿上秋裤，穿上毛裤，然后呢把这个袜，这个毛裤收到袜子里 啊，对对然后那个秋裤压在这个秋衣上面，啊，也就是把秋衣掖在秋裤里边，啊，这好像是，哎，我还真不知道，没问过，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是不是都这么穿，就都会掖起来， 啊， 这我还真不知道。 小时候真是这么穿的，大了之后呢，好像就被人 养习惯了， 就被人嘲笑说这个太土了。 我觉得我一直这么说，不露出来，反正也，你也露不出来，对吧？你也不会说把秋裤和秋衣这个阶层给露出来， 嗯， 对吧？也不会把袜子和秋裤那个阶层给露出来。但是这样，我跟你说，谁暖和谁知道，对不对？谁暖和？ 这可能就是我们和潮人之间的差别吧。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嗯， 你还真不用赖这事儿，这什么什么衣服和这个裤子， 嗯， 真正潮人颜值在的呀。 啊， 你就算就这么着穿在外边，人家颜值还在， 没 错，不觉得土。 哎， 是不是？ 对， 你就算咱们再按潮人的那个要求，那个标配去打扮， 嗯， 啊，可能出来的效果也不尽其然。 是的，是的。 哎，所以说啊， 嗯， 哎呀，这颜值已经这样了，还是暖和为好，就别再受那罪了啊！ 健康最重要啊！ 嗯，你看咱俩这嫉妒心啊，嫉妒，哎呦，嫉妒人颜值，嫉妒人年轻等等哈，啊。 对， 但是提示大家，真的是需要这个注意自己的保暖啊。 嗯，说到这个注意健康，我们再来说这事儿，不要再熬夜了，因为小心啊， 嗯， 真的会胖出小肚腩的。那么最近呢，这个某研究机构也说了，说呢在调查了1600名47岁到59岁这个中年阶段的这个人群的睡眠习惯和健康状况之后，发现这个男性熬夜者呀得糖尿病的几率高，女性熬夜者呢腹部脂肪更多。研究者表示了，说排除其他生活习惯，熬夜人群得肌肉衰退的风险也很高，所以奉劝各位晚上千万的早一点睡。 嗯，别熬夜了啊。 是， 确实这个睡觉，这个睡少了对身体肯定是不好。 对， 但是睡多了其实也是不好的。 是， 哎，平日里工作很累，休息日总想睡个懒觉，可是您知道吗， 嗯， 这觉睡多了呀，不仅不利于缓解疲劳，还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伤害。有什么办法可以戒掉这个睡懒觉呢？首先第一个啊，咱上床之后赶紧关手机。 嗯， 无数个实例向我们展示了，就是当哎呀特别困，躺在那之后，打开手机看看视频，看看文字，看看文章， 嗯， 再浏览一下图片， 整个人都精神了， 指不定几点就再睡了。 是。 第二个，清晨在被窝里边啊，这个轻展一下身体，哎，就跟那小猫一样舒展一下。 嗯。 哎，第三个，把空调设定在起床前，30分钟自动开启。就比如说冷的时候， 嗯， 让它开起来，让它稍微暖和一点，你起床就可能更容易一些了，对吧？ 嗯， 然后呢，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先给这个凉风习习， 嗯， 啊， 对对对， 可能就更起不来了，更舒服了。 总之呢，这刚刚有一条说的是说这个熬夜不好，要保证睡眠， 嗯， 但是另外这条说的是呢，睡觉睡多了也不行。所以呢，咱们真的还是得跟着咱们的这个遵循自己身体的规律吧。 嗯， 接着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正在吃早餐的朋友听了之后，可能会影响到食欲。 那咱换一个说， 就是都不行，我要说，这个外籍旅客呢，他带了半斤的头发去西安，下飞机的时候就被查扣了。 最近呢，在西安的咸阳机场，一位外籍的女旅客啊，从这日本转机，将三束人的头发，大约是重半斤呢，带到了西安。当这个检验检疫局的工作人员打开这团人头发的时候啊，发现这头发油腻腻还脏兮兮的。因为这个旅客呢拿不出关于头发的任何检验证明，所以呢头发呢最后是被检验检疫局给截留了。 嗯，哎呀，这个这扛这么多头发干嘛？ 真是想不明白 啊。 嗯，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咱们好像也理解不了这个别人，但是咱能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励志，大家都会觉得励志， 没错， 对吧？ 嗯， 今天来说的话题，发一张图片，您手机当中最励志、最有正能量的一张，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啊，别觉得自己呢是太，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渺小感哈。 嗯，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可以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今天就来说说你的故事。那么我们送上一首歌，就叫小人物。 几段时光，笑得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发一张手机里边最正能量最励志的相片。 哎，真没想到啊，就是上半时段的时候朋友们分享了挺多的，每个人都挺有故事的。 那肯定的 啊肯定是这样啊，无论什么上学啊爱情啊得奖的情况等等，其实真的都挺励志的。 是 啊，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哎，看看各位怎么说。哎，稍等啊。 来看那个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你们多久都等啊，有人说等我2年啊，有人说等我3年我会加油的。这是一个一个学校，这是一个截图啊，一个学给人家学校发的这个自己的私信，就是说我你要这学校你要等我，因为我特别想考上你们那个大学啊，这是网上的一张图片。 没错没错，我们希望真的有志者事竟成。我们看到了这位就是真的是这个成功了。这位叫 Prince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你看我们这照片里边的哈，给你们讲述一下，这是从高一到高四复读了一年嘛，高四。他说呢，就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努力过了，我实现了，希望今年高考的学生们也要加油，因为后边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东西，但前面这是一个录取证书，鲜红的证书啊。说明了一切。 我觉得有些事情是特别大的励志的事情， 是 有些这个东西是非常小但是也很励志。所以说励志不分大小，比如说啊，这个顺顺发了一张图片，就在咱们平时啊关的这个窗户，窗户底下那个螺丝钉那个缝里边滋出了一颗小花朵。 哇，你要不留心的话，真的就忽略它了， 就是一颗，也不是花朵，一只 小嫩芽， 嫩芽特别小，真的你就感觉在任何夹缝当中人家都能生存，对不对？这让你心里边特别感动。就像我记得就是每年一到这什么中秋节该吃螃蟹的时候都会发的那张照片，就是从那个58元里老有往158、158那里爬的那个螃蟹。 对对 对 对， 就是每年其实基本上都会跟大家分享这张图片。 是 啊，但是每年咱都看不够，因为它真的很励志啊。 对 啊，还有像那个默默芙蓉花，他说了高三上半学期做过的卷子，这最起码我这个目测啊到膝盖了，就是人家一张纸一张纸的摞起来到膝盖了， 有一个小朋友那么高了， 最少到膝盖了吧得， 对对， 最少到膝盖了，是吧？站起来比比，这可能比跟照片啊。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这个学生啊，他可能都得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考试当中千锤百炼的。 小 C 圈他说了，因为喜欢的人缩写是 SZ， 所以从高三开始就存上面字母是 SZ 的钱，到高三毕业了啊，就用这张票买了一张演唱会的入场券。 哎， 我看看啊，这入场券是入场券也 SZ 吗？那就太厉害了，没有， 不是吧？ 没有，这是我明白为什么发了。从高三就存着 SZ 这个开头的，因为这个图片给我们发了，其中 SZ 开头的有一块的占多数，有5块的，有100的，都是 SZ 开头的，可能后边数字不一样，但是啊，等也不能一样，一样就是假钞了。SZ 开头的后边数字的，存了一小箱啊，一小盒之后，发了一张这个自己买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是1280。 就是他 也就是说 存了， 就这一年啊，高三啊。就是高三开始存的，然后高三毕了业，人家就买了一张门票，1280。 哎，我还是挺心疼的，这笔钱应该一直存下去。 这钱里边得有多少是管人要的呀？ 是啊。 哎，你这有张 S 给我，你就别要了，给我吧啊。 就是 我存这钱的，你用不着，你跟那人没关系。 身边的朋友可能都被你拿这个抢到了， 也够坏的。 这位叫姚诗敏的朋友说了。这个是我之前呢，这悄悄拍下来的一个地铁口的小学生，孩子年纪不大，跟我一同触地铁的。出来之后呢，人家就坐在路边一边等家长一边写作业。我当时就被这孩子的举动感动了，所以呢就拍了这张照片。孩子很专心呢。 是这样的。大联盟这个可能是只有少数人能明白的一种这励志，就是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啊。是的。 哎，不是，因为为什么我说这只有一部分人能明白呢？你看人家做的这个啊，就是我觉得这，你看有一个，首先咱说米饭很正常，哎，蒸的像模像样，哎，盛的你看特别规整， 对， 自己还给自己炖了点鸡翅 啊、 哦！你看上面，而且很细致的彩，撒了一点香葱，点缀了一下颜色。 你不说的话，我以为是那个美食上的那些图片呢，哈。 然后炒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腊肉炒的这个圆白菜。 哎呦 啊！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呀，这个汤汁看起来都还行。 哎，隔着屏幕觉得香啊。 啊，还给自己做了一碗鸡蛋西红柿汤。 是啊。 一双筷子，一把勺在这搁着。 荤素搭配， 荤素搭配，而且你自己吃饭能这么讲究，啊、你说人家滋润不滋润？ 对对对对， 也挺好。 我觉得吧，就其实啊，真的，就咱们不能够就是乱品评别人的生活。咱们觉得说， 啊、 哎，一个人吃饭，那肯定是就是苦涩的，没有滋味的，或者可能就将就了。 咱俩这不是说好话的吗？ 啊， 说好话，这你看这种话都不行。 不、 啊， 我不是说咱们，我是说呢、 啊， 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误读别人的生活， 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 哎、 随便给人下定义。但是就比如说，我看这张照片，同样是这个，同样是咱们说这张照片，你这筷子怎么和这勺怎么就直接搁桌子上了？脏，一点都不卫生啊！哎呦，就炖这点鸡翅啊，有点费火吧？那鸡蛋汤上面怎么撒点韭菜呀、啊？你看，你同样的一张照片，说出不同的话， 没错。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其他人，尤其对于这种励志的事来说啊， 嗯、 咱们一定往那好的方面去。 对对 对, 对， 生活其实就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很美好。 看那照片，我就觉得满满的正能量嘛。嗯、 哎， 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谁说就要将就呢？ 对，说到这儿感觉都该结束了，真的，我觉得就这张照片啊，虽然是咱们今天说里边可能最简单的一张照片， 对， 对吧？ 嗯、 但是呢，真的给咱们很大启发，就是因为你从不同角度来说，这个生活是不一样的，给你的感觉、 嗯、 哈。 看到这张图，我觉得真的生活就应该有滋有味儿，那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这个和亲人爱人在一起， 没错、 嗯， 可能就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手机里边小小的一张照片，真的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动力。 嗯、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生活当中自己加油吧。 没错没错，生活就是公转自转，但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明天见。 因为思念使人。 北京时间